排同事为大家紧贴住维园嗰边嘅交通情况噶。咁而家咧，先将时间交俾喺维园附近嘅 Alice 啦，同我哋讲下现场情况。Alice 啊，请问你而家喺咩位置咧？ 系，唔该小莹啊，我而家身处喺景隆街啦。随住维园嘅公众活动开始咗一个钟头左右啦。咁而家维园一带嘅交通都系正常冇挤塞噶。喺封路方面啦，铜锣湾嘅唐街、地利佐治街同埋告士打道北行方向咧，都系仍然封闭噶。咁前后方面咧，一带咧仍然都系未有封路嘅措施。咁要提提搭巴士同埋小巴嘅朋友啦，先后嘅巴士总站咧系仍然都系停止使用噶。咁喺度继续呼吁大家咧，避免前揸车前往维园一带。Melis 嘅报道系咁多，将时间交翻俾你啦，小莹。 好，唔该晒 Alice。咁而家咧，小莹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咧系有车多少少噶，九龙入口嗰边系暂时畅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观塘、大埔道显学油站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家姐，我玩网络游戏时被人偷咗啲武器啊！ 喺网上，除咗可能会被人偷武器，仲可能遇到其他陷阱噶。 系啊，好似你成日喺网上买嘢，要小心保护个人资料啊！ 仲有上网识朋友都要小心啲。 总之做咩都小心，进行网上活动就唔会俾人呃啦。 啱啦，时刻审慎，提防网上罪行啊嘛。 我哋系香港消防单车队，香港有你。 视障人士都可以踩单车。 有啲视障人士玩完之后咧，佢话好多谢你，我上一次踩咧已经系廿几年前啦。唔系你哋有呢活动，佢都冇谂过会可以就有机会吹风啊。对我哋好简单一个活动咧，但系对其他视障人士嚟讲，佢哋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咯。 逢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香港有你 ，Made in Hong Kong。 欣赏我的香港。 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有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等个吉他咧弹到最后一个音咧，我先会出声。不过今日咧，我就出声少啲为妙。大家都听到呢少有地呢，因为十八年来我相信今日把声呢是最沙的。不知点解。因为即是十年不逢一样，十八年都冇逢一样，不过唔紧要。因为我哋今日6月4号嘅2000靓歌再重聚呢，搵到一位非常之好嘅朋友，亦都系我哋节目嘅常客兼台柱嘉宾。如果你想听好的英文歌啦，我哋中文歌都有的，不过主要呢英文歌呢我哋听咗好多年。 我的好朋友 Sabrina。 Hello, Albert。 啊 ,Sabrina。是啊 ,Sabrina 呢就姓吴的。 嗯 嗯啊是一二三四五啊所以 Sabrina, 嗯。咁佢呢就代表咗一个啊代表一个歌手嘅类型。 嗯。 你知唔知咩类型呢 唔知啊。 即我叫做 pro, 啊即係好多解法嘅就唔係话淨你嘅职业呢係职业歌手。 嗯。 而係呢即係一唱歌呢就哇 ,she's professional。 哇、 wow, 啊！即系好专业嘅，一开声就明噶啦，就知噶。 多谢。 咁当然啦，呢、這个字咧就唔系话你死嚟就得噶啦，而系要真系要经过岁月嘅磨练啦，吓沉积啦。 咁我真系唱咗歌好多年。 系啊， 就 唔知边个耐啲咧？我哋话都差唔多。 都应该系你耐啲嘅， 梗系俾你咁认啦。不过如果真系计起上嚟，都唔知点计。因为我中三已经表演了开始。那么那些不计的、 嗯、 不计的。不过呢今天呢虽然呢就不声不好意思向各位讲一讲。可能一会我听听下歌呢即是我斋听的。 那你的声音挺 sexy 啊挺好。 很多人都这样讲以为逢是沙声啊鼻塞啊就说 sexy, 我又不好赞同。我自己就好唔舒服嘅，不過希望身邊旁邊嘅朋友就唔會有咁嘅感覺啦、嗯。但係今日好大嘅補償，因為我唔會開咩聲噶啦。咁就請 Sabrina 咧唱好多好多好聽嘅懷舊經典歌俾我哋聽。當然咧，我哋嘅拍檔好彩都仲有把靚聲喺度，靚聲係啊，靚聲琴手啊 ，Vince 啊 ，Vince， 咁你今日替代。我所有 Sabrina 攞嚟要唞嘅时候，个空间你就要充斥晒啦。 好 ，Vince 都好多歌。 阿乔都和到音噶， 我尽量努力努力。 阿乔唱翻只歌啦。 你未听过啊？佢已经开个腔噶啦，不过咧就又系十年款一样嗰啲。 系啦，我惊一开腔就吓走晒，咁就唔系几好。 如果你刚刚扭起收音机咧，唔紧要，因为节目刚刚开始，一共有三个钟头，由而家到凌晨十二点。都有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嘅特别嘉宾 Sabrina， We've only just begun。 We've only just begun to lay.Promises, a kiss for luck, and we're on our way. Only just begun before the rising sun. We fly so many routes to choose. We start our signs along the way, talking it over, just the two of us, working together day to day, together, and when the evening comes, we smile.Where there's room to grow, yes, we've just begun sharing horizons that are new to us, watching the signs along the way, talking it over, just the two of us.Working together day to day together, together. And when the evening comes, we smile. So much of life ahead. We'll find a place where there's room. Yes, we've just begun. We've only just begun. 我哋刚刚开始。 系啊，讲紧嘅就系好多嘅靓歌咧，等住大家，只系第一首啫。所以刚刚开始，一共有三个钟头。如果我一个好彩咧，如果我一个人咁啱，如果冇嘉宾咧，如果 Vince 有告假咧，我就 点算咧？ 点算？要唱三个钟噃。 嗯， 好多歌手咧都会做嘉宾嘅时候都会第一个反应吓，唔系啊话唱三个钟，咪长过一个演唱会？你有冇啲？你初初第一次嚟有冇印象啊？ 我有印象，不过是同一大班人嚟嘅，同阿 Sunny 哥哥啊，咁、 啊、 我就觉得好快过啲时间。 系啊，人哋唱几句聊天。 不过对于我嚟讲，唱三个钟或者四个钟都冇乜问题。 啊，因为你就系一个专业嘅歌手， 我中意唱， 同埋习惯咗，即系我咁多年都系咁。一个演唱会就更加啦， 嗯， 仲要做好多嘢啊，咁样走嚟走去啊，讲好多嘢啊，唱好多嘢。因为真系遇到咁样嘅声线咧，你有冇试过？翻紧工嘅时候， 有我会拣啲易唱啲嘅歌咯，低啲 key 嘅歌啊。 感冒嘅系咪？因为 系啊，有时喉咙会唔舒服啊，咁 系啦， 都会嘅、 我就好唔习惯，因为我真系好少好少。我印象中我自己都好似未试过喺呢个节目咁样讲嘢 吓。咁而家好唔习惯系嘛？即系 好唔习惯，好唔习惯，唔紧要。不过因为好彩有Sabrina 同埋Vince。嗰啲歌呢就都系我最喜意听嘅，所以今晚呢我作为一个主持呢真系冇意思。调转个角色，我系一个 listener。 我做主持。 一个听众系你用音乐去主持。如果你讲嘢阿乔啊 ,Vince 可以代我讲嘢嗰个。 今日可以搭嘴我。 啊使乜搭乜冇嘴系啊你同阿 Sabrina 倾下偈啊。嗱我考下你阿乔。 系。 啊！你又成好静咁咧，一个好斯文嘅男士，一个真系好斯文嘅音乐人。除咗你弹琴嘅时候就好奔放啦，但系平时真系好斯文，好似好淡定，好少讲嘢。 做样嘅就做样嘅。 如果跟住落嚟啦，啊，呢、這个歌咧就叫做 You Need Me。 嗯， 你需要我。你点介绍？如果你一个 DJ， 你一个节目主持人，你点算啊？ 咁真係有啲困难喎，因为我唔熟悉呢隻歌呢。 喔、oh, ,ok。 呢隻歌好似係 Anne Murray。 Anne Murray。 Anne Murray。 Anne Murray。 Anne Murray。係啦。Anne Murray。 原唱。 係啦。咁就。 你嗰都得㗎啦。 得啦可以做。 已经知你起码你已经即刻知道边一个原唱㗎嘛。 但係好彩我平时、因为我弹琴呢我都好習慣有个谱嘅时候我会写埋个原唱。有啲資料咁、 哦、樣，即係 幫自己去記得隻歌咯。 所以做人同彈音樂都係一樣，要有譜先得，唔好離譜。 冇錯。 邊時 嚇？ 你喺度笑，一陣間到你介紹 嚇咁。 我唔使介紹嘅，我只係可以介紹一隻好勵志嘅歌，抒情得嚟好勵志嘅歌。我覺得呢隻歌咧，個歌名係改錯咗嘅。冇理由叫 You Needed Me， 应该 I Needed You。 Exactly， 系啊，应该系 I Needed You， 即系歌者咧觉得唱俾个人听咧系佢扶持佢，佢令佢踏上一个成功之路，令到佢从低处由低谷掹佢翻上嚟。 其实只歌嗰个意思都系咁样， 都系咁，都系 I Needed You 个名系会， 所以我觉得佢有首文之误，唔知点解，但系偏偏我哋记得嘅。一首经典歌就叫做 You Needed Me Sabrina I cried a tear, you wiped it dry. I was confused, you cleared my mind. I sold my soul, you bought it back for me, and held me up and gave me dignity. Somehow you needed me,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the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And I can't believe it's you,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 needed you, and you were there. And I'll never leave, why should I leave? I'd be a fool, 'cause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who really cares. You held my hand when it was cold, when I was lost, you took me home. You gave me hope when I was and turn my lies back into truth again. You even called me friend,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the 你对住我唱真系啱喎，因为我真系需要你。 有冇唱啱咗啦？今次 有冇错到？因为呢只歌咧，我觉得好适合你唱。佢咧就原装咧 Anne Murray 啦，当然好经典啦吓。咁但系佢个声音咧就 好自由， 好自由，好沉厚啊，同埋好有啲乡村多啲嘅味道，即系佢一个 country singer 多啲， 唔系好 relax 嘅个声， 好 relax。但系咧，我就中意 Karen Carpenter 嗰种声，咁啊点咧？系升高少少，但系咧一样系好纯嘅中低音，但系就冇咁唔可以讲粗啦吓，即系幼细啲吓。 嗯，两个都靓声噶， 唉， 好好听。 我中意 Karen Carpenter 多好多吓，咁正等于我喜欢你把声一样。 好多谢，因为梗系啦，你今日you needed me 啊嘛， 系都唔系净系咁嘅。咁作为一个主持人咧，好少可以即系挨喺个 sofa 度揸住个咪咧，哇，成晚喺度听歌。我又唔好想告假嘅。 有冇红酒啊？饮杯红酒啊？ 咦，可能会好过饮少少酒。医生话饮少少吓， 你应该试下。 咁可能节目尾声嘅时候听得歌多啦，越滋润一下啦，我声音会好转，都未定。 系噶， 系 OK。而家觉得舒服咗少少啦， 咁就好啦，可以唱歌啦。 不如咁啦，我哋唱中文歌。 好啊，好啊。 你好少好少好少唱中文歌噶。本来你是广东人。 是我是广东人。都少啲啦，都有嘅，都唱嘅。有好多广东歌都好听嘅。 纯啲嘅歌咧，叫做《凭着爱》，好嘛？ 嗯，我好中意啲歌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支联会嘅六四烛光集会，参加者坐满维园六个足球场同部分草地。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同致悼词嘅时候话，未支持续28年嘅悼念能够结出乜嘢果实，但怀缅死者系本住对公义嘅执着，强调维园嘅烛光必定继续照亮下去。89年学联代表团成员林耀强发言嘅时候话，依家有人以方言遮盖事件，有人觉得事不关己，但自己喺有生之年都会选择坚持平反八九民运，希望大家一起坚持。一批中大旧生发表联署声明，批评中大学生会同六四事件割席。联署以反对无知、冷血与懒惰、维持人性底线为题，指六四回忆同今日香港生活互相印证，声称六四不能同现今社会联系的人是对抗争历史无知。这些中大旧生强调，内地有不少人，例如天安门母亲和李旺洋等，为真相付出巨大代价，每年悼念和反思是良知的表现。一班由荷兰抵港的客机遇上气流，机上九人受伤，伤者分别送往三间医院治理，其中一人仍然在仁济医院留医，情况稳定。事发喺朝早，涉事航班为荷兰航空 KL 8877，由阿姆斯特丹飞往香港。有乘客表示，事发喺抵港前大约半个钟，当时机师正系广播，客机突然急坠3-4秒，好似玩跳楼机。佢旁边嘅男乘客冇戴安全带，被抛上机顶，但伤势唔算严重。英国唔够3个月内发生第三宗恐袭，增至7人死亡，48人受伤，3名凶徒被击毙，警方拘捕12人。首相文翠珊谴责恐怖分子袭击平民，会检讨反恐策略，强调星期四嘅大选将如期举行，拉票活动会喺星期一恢复。文翠珊表示，过去对极端主义有太多容忍，恐怖主义正出现新趋势，将会同其他国家合作，防止网络世界成为恐怖分子嘅安全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一架客货车在伦敦桥和附近的博罗市集高速撞向人群，凶徒其后落车持刀施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先讲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亦都系仍然畅顺。跟住提翻呢啲封路啦，就系受路面维修影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以及系钦州街北行近住长沙环道嘅慢线咧，都系暂时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受到爆水管影响，富宁街东行介乎亚街老街至到盛德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系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就系受爆水管影响，富宁街东行介乎亚街老街至到盛德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系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观塘、大埔道显学油站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We are a family at 94.8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波成啊，雨归嚟啦！你觉得你系一把乜嘢遮啊？ 我觉得我系 做咩遮？ 点解嘅？ 因为每次我讲完笑话之后，啲人都会问我 做咩遮。 想知阿波成做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天怡波成见面快。 2秒，你跑到几远？2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 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个中年会计师做完验身报告之后，发现自己患病，恐慌之下令他踏上一个相当渺茫的寻人旅程。讲紧嘅系三角关系嘅最新作品《你有冇见过我》。听听他哋嘅艺术总监兼呢部作品嘅编剧同导演马志豪讲讲呢个剧名嘅构思先啦。 你有冇见过我呢？其实有两个意思嘅。最初呢句系一个对白嚟嘅，就系、是、当呢一个男主角佢周围去揾呢一个陌生人嘅时候咧，佢都会问人哋：你有冇印象？你见过我啊？但佢另一层意思咧，其实都系想讲你同埋我嘅关系。你有冇见过我？亦都代表住我觉得好多时候我哋会问人哋：你其实认唔认识我啊？或者你而家眼前嘅我系唔系真正嘅我咧？我觉得佢入边有另一层嘅寓意，就系、是、代表住其实你认唔认识我咯。 今次呢个作品被马志豪归类为治愈系剧场作品，再听听佢嘅介绍啊。 最初谂咧都系嚟自嗰个病同埋治疗嘅关系。咁另一方面，其实治愈系即系一个近年轻嘅词语啦，即、就、系、是、本身嚟自系日本嘅，最初系嚟自一啲图片嘅。即係可能你會睇完一啲圖片，你會覺得啊個人感覺到好舒服。咁所以我今次用咗呢個治愈喺劇場，都想大家睇完之後，可能佢未必解決曬所有嘅問題嘅，但係想睇完之後咧，令你覺得啊，其實呢個世界都仲有一啲希望，或者其實有一啲方法去重新面對你生活嘅問題。 三角關係，你有冇見過我？6月2至11日，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着微微柔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卿卿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人渐消瘦，相爱是这样，会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唔该晒阿黑勤咧，带我哋去大会堂演奏厅。佢咧就系失恋啦。因为佢当年拍拖去嗰度咧睇演奏，咁而家就冇啦，所以个人系消瘦啦吓。但系大会堂演奏厅对我嚟讲咧，对我嚟讲咧就真系好多回忆，即系我留下咗唔止回忆，仲有好多咩话，嗰啲脚毛喺度， 成日喺嗰度演唱啊。 即系而家嗰阵冇得拣嘅，嗰阵诶当然所有大部分都冇，都冇。即系最后来先至有大专会堂，即系而家大学会堂啦。净系得两度嘅啫。我唱民歌嘅时候咧，就大会堂演奏厅。 我好细个已经去中环大会堂。 系啊， 我 个大姐姐咧带我去睇 Joe Junior 嘅演唱会， 系啊 ，Joe Junior 更加啦，六十年代，因为我系七十年代初嘅时候咧，就即系代表学校啊，咁、去唱嗰啲学校嗰啲演唱嘅民歌晚会啦、又或者去大会堂演奏厅去参加校际音乐节。一定喺嗰度嘅。 我第一次表演都系大会堂。 系啊，咁我自己学校嘅每年嘅演出咧，即系颁奖典礼咧，咁就喺嗰度演出嘅。又系 我第一次表演都系学校嘅演出嚟。 系啦，咁基本上冇得拣嘅。以前真系都几惨。 好威水噶大会堂。 我梗系啦，全香港最威噶啦，啲乜都喺嗰度嘅。管弦乐团又喺嗰度，民歌又喺嗰度，乜都喺嗰度。艺术歌曲又喺嗰度。 我真系唔知道。 同而家个大会堂冇分别嘅，因为冇喐过。 哦，系啊，即中环大会堂， 中环嗰个 历史悠久，跟住先去到大专会堂。 系啦，先有明，又最都有明爱中心，但系得600位嘅啫，明爱喺太子道。如果喺坚道咧，得400位嘅啫。因为大会堂咧就有1000送碟啦，咁后来先至有一啲沙田大会堂啊、荃湾大会堂啊、屯门大会堂啊呢啲咧，全部嘅大会堂咧，基本上嗰个设计。音响嘅设计，各样嘢咧都系抄翻呢一个值嘅，抄翻呢个中环大会堂，所以大家好相似嘅， 系咯， 系啊，一样样噶，你影咧行落以为系同一个壳嚟，咁啊啱嘅，环保啊嘛，咁如果你是一个好嘅壳，系咪根本都唔需要再设计啦，系咪差唔多嘅？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即系如果去翻大会堂，真系好多怀旧，好多回忆喺度， 有好多人喺度结婚咧， 系，我佢而家都仲有，不过喺隔篱嗰个高座。我哋嗰个叫做 大会堂 低座，即系嗰个叫做 concert hall，即系头先阿克勤讲嗰个。不过咧喺嗰度咧，我哋真系得一样嘢做嘅啫，就系、是、唱歌，sing a song， 不断咁唱，大人唱，小朋友都唱。今日我哋有两个小朋友啊，虽然我把声就沙咗。但我有两个好天真活泼嘅小朋友， 小朋友 先唱啦， 嚟啦！ 多谢晒 Vince 小朋友同埋乔乔小朋友。 嗯，可以派糖俾你哋食。 系啦，呢个歌咧即系衬得好好嘅。原本咧一班小朋友咧就唱呢只叫做 Sing S I N G。不如咁啊，我有个提议啊，我就今日唱唔到歌啦。咁但系我提议你哋唱，一路升落去好唔好啊 ，Sabrina？ 好啊， 一路升落去啦 ，S I N G Sing， 跟住咧我哋都系升，不过咧呢、這个升咧喺我哋头顶嘅，要嚟做咩嘅咧？小朋友嘅时候咧，喺圣诞节，圣诞树个顶有粒星啦，咁、代表咗吓，即系圣诞节，即系耶稣出生嘅时候咧，上面个粒星。咁、但系咧，平时咧满天都系星咧，你揀一粒就得噶啦，因为你可以向住佢 喺个 许愿。如果佢系喐嘅话，就最好，即系扫把星，佢唰一声过嗰啲咧，流星系啦，因为嗰啲先至会实现你个梦想同埋愿望嘅。所以喺头先有小朋友嘅气氛底下咧，我谂起一出迪士尼嘅电影啦，叫做《木偶奇遇记》啊、有只好听嘅歌，就系向住粒星星许愿。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makes no 真的很浪漫，好像一个童话世界里面。是啊，因为这个歌真的很有历史，也有代表性。 这个歌其实是 迪士尼的主题曲嚟 嘅。 你一走入 错啦， 四围就播紧呢个音乐。 你讲得啱啦，点解会攞住呢一只咧？因为其实咧呢一首歌就来自，应该系迪士尼电影咧第二出。第一出咧就白雪公主， 嗯， 因为第二出即系讲紧嘅唔系而家嘅迪士尼，而家嗰啲动画好犀利啦，即系全部都系攞晒奖同埋赢晒票房。但系当初咧就开始有漫画先嘅，咁，然后咧就将佢变成咗电影啦。白雪公主之后咧，第二出就拍呢一个木偶奇遇记啦，Pinocchio。咁，呢个木偶咧，其实就是一个木像咧，讲木像就即系塑造咗呢一个，即系揼咗呢个木偶出嚟。咁希望咧，佢呢个小朋友呢个木偶咧，就系一个诚实啦、勇敢啦、唔自私嘅一个 character。咁好好成功啦，咁影响到好多小朋友。咁呢只歌你知唔知原唱者系边个嚟？ 唔知 道，系只蟋蟀嚟嘅。 哦，系咩？ 呢只蟋蟀咧就喺戏里边咧，佢就唱咗个 Wish Upon a Star。啊，咁咧赢埋奥斯卡，咁你唱到，即系当然系人扮噶啦，咁但系咧个角色咧原本咧又系嗰只蟋蟀唱，咁即系所以呢个歌咧，系啦，我唔好记得佢即系许呢个咩愿啦，咁，但系当然都系即系戏里边嘅一个好清新、好浪漫嘅桥段。 呢一只歌咧个 melody 咧，其实由细到大都听惯， 系， 同埋睇迪士尼嘅戏咧，佢一开始咪演个嗰，那个堡垒啦， 就系，一爆嗰啲烟花咧，就 系 礼噶啦， 系 咁就攞咗呢只歌嚟做咗而家迪士尼嘅 theme song 咯，即系代表咯，咁啊系好好听嘅，亦都好一唔知点解一听过开头咧，就好似个童话世界咧喺你面前一样啦，咁就呢个成功嘅地方咧就系音乐嘅个威力咧就系咁， 真系 系啊，即系如果你揾一只求其一只狼，佢好 hit 噶，咁但系你冇嗰种感觉，冇嗰种色彩，冇嗰种背后嘅故事咧。 是 可能是没那么好的。所以以后就算你见不到流星都好啦，总之天上面如果真的被你见到有星星。 看个圆。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啊 咁样多数会。come true. 讲起星星，我哋头先讲话不如一路升落去嘛。 好啊。 星星啊 song 之后有a star, 都是星。我哋香港都有一粒明星。佢原本呢只歌呢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不是叫明星的吧。 嗯，你讲个歌名。 对啊，歌名啊。咁，大家都知道是边个唱， 以为是叶德娴。 是啦， 其实 都未是。 其实是张玛丽。 张玛丽。张玛丽嗰阵初出呢，黄沾写俾佢。 嗯。 又不是叫明星。 但真好多人都 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 啊， 第一句。 真是个歌词。 是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是。以后来会长得滞。同埋呢，即係一轉咗就不如叫明星啦，係咪咁啊，所以呢個明星呢就都仲有陳麗絲版本添，在之前。咁，葉德嫻個版本就最多人認識啦。咁，所以今日呢我哋搵阿 Sabrina 少唱中文，我哋開始邀請佢唱中文歌。 好啊。 呢個係姓伍㗎嘛。好多人之前呢，我諗喺你唱嗰個地方呢，個個都同你講英文。多数都是。 有事啦。 是啦。我想问你，即比如你在 professional 的场合唱歌啦，在一些相当西化的地方，比如 steakhouse 啊，酒店里面啊，会不会有人点中文歌的呢当中？ 有的都有。 很多中国客知道你是识。 很多是 local 的，即比如香港人来的。 知道你识唱。 都听惯我的都知道我是大部分英文歌。不过酒店都是大部分英文歌。 是啦。如果唱得太多中文，他们咪不会觉得。 反而不想你唱咁多中文歌。 当然啦，酒店，因为始终都好多游客喺度。 系啊， 要 entertain。 其实佢酒店咧，如果你唱中文多过英文，佢觉得你似出边啲走廊啊。 咁系。 啊，咁而反而佢系想你系唱多啲英文歌。 其实以前啊，100% 系英文歌添啦。 系啊，系我出道嘅时候咧。 我都大胆啦。我当初咪话俾听，我都系喺唯一个 stick house 度揸住吉他唱歌。 系啊，你弹吉他 系要100% 英文歌噶当初，但我整整下我熟咗啦嘛。一熟咗呢个地头好似 有客啦嘛， 我地头嚟，喂咁多 拥趸啊！ 咁我开始咧唱啲咩啦？唱嗰啲唱《夜遥共对轻舟飘》，但系用吉他，跟住唱《浪子心声》啊嗰啲。因为 Sam 已经开始唱啦，我觉得呢啲有卡士嘅， 系啊， 咁啊融入咗啲英文歌嗰度，咁当然个情怀咧系非常之西化嘅。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将明星 又送多粒星了 是要来去 第三粒星了 第三粒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冻错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照住我 三十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暂时畅顺。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一段咧系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亦都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啦，就是、受路面重铺工程影响，直到今晚嘅12点，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宝顺路嘅支路，以及系宝顺路去宝邑路方向，近住香港单车公园嘅一段慢线咧系暂时封闭，受影响嘅车辆需要改经环保大道前往宝邑路，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观塘、大埔道显学油站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到底静唔静鸡静啲，定系静鸡鸡静啲咧？点解饮醉咗要话佢系醉猫，唔系醉鸭呢？如果你都想知道答案，就要密切留意晨光语言艺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为促进动物健康和福利，经修订的动物售卖规例已经实施，规定没有渔农自然护理处的牌照或许可证，出售任何狗只都是犯法的，就算出售的狗只是私人宠物，都要先拿到批准，最高罚款已提高到100,000元，卖给未满16岁人士都是不得的。想知多些，请浏览 pets.gov.hk 或致电1823查询。 望你多一眼，里缓缓地躺下。有时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虽然你未必认得我今晚我的声音，但是我们的节目希望你认得二千靓歌再重聚。每个星期一的晚上，我们都会由九点钟一路至到凌晨十二点。今晚当然好彩，我们有 Sabrina 做我们的嘉宾，所以很多靓歌、很靓的声音弥补了很多我发出不自然的声音。 其实你的声音没什么分别的，我觉得你可能自己觉得不是很舒服。 我没有听过我自己把这声音， 一样这么靓， 我不会认得我自己把声音。所以呢，今晚很开心可以作为一个听众、主持听众，这叫做很少有。刚才我们追星，很多谢啦，先唱 SING 星，我们唱歌 Carpenters 今晚。跟住有一首木偶奇遇记，我好鍾意 嘅。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你入侵去迪士尼嗰度就听到啦，明星又星啦。不如咁啊， 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都聊过阿乔同埋阿 Vince。阿 Vince 梗系一啲都唔出奇啦，经常都会唱阿乔少唱啊。不如唱嘅民歌版啲嘅《十八路》，即系中文版。 即系我哋追星喎，而家 追星啊！我追呢两粒星系我身边嘅两颗明星嚟，阿乔同埋 Vince。 嗯。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 他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 多谢阿泳师啊 ，Vincent， 哇，呢两个声好劲， 系啊，抒情版啊，好少咁抒情，呢首歌好哇满天星噶嘛， 系。 如果今晚咧真系 第四粒星 嚟啊，成头都系星，满天星斗个停。不过诶，关于星星嘅歌咧就真系诶好多， 仲有摘星啊， 好多太多啦，我可以整整做一个。一个礼拜节目都得嘅，仲有啊呢啲全部都系，咦你讲亲嗰啲英文嗰啲关于星嘅歌我都中意。咁啊，我而家其实我心中有一颗明星，即系已经系往日噶啦。但系咧，虽然逝去咗，但系电影界咧，佢就系超级嘅代表人物。咩麦片时代一定要数到佢，查理卓别林。 哇！佢真系呢个系天才嚟噶， 天才 嚟 嘅。咁诶，佢又自己演埋啦，唔使讲啦。 嗰啲音乐都系佢作噶。 就系啱想讲咧，除咗电影佢嘅造诣啦，导演啦， 我以前唔知噶呢啲歌我听惯。 佢作歌咧，嗰啲先犀利，唔系好多。 嗯。 不过总之揸住三只就够啦。人哋话一生人有一首经典嘅歌就即系苦苦学求啦咁，但佢有三首。先讲第一首咧 ，Petunia Clark 嗰只咧，大家一定听过。我非常喜欢佢嗰啲作品，啲歌词好简单，不过好 romantic， 好 romantic 啊。This is my song， 即系话呢首就系我嘅歌。Sabrina， 嗯。 Why is my heart so light？Why are the stars so bright? Why is the sky so blue since the hour I met you? Flowers are smiling bright, smiling for our delight, smiling so tenderStory through all eternity. Love, this is my song. Here is a song, a serenade to you. The world cannot be 唔知如果我系一个女士，有个男士唱呢只歌俾我听， 好用心，好真挚咁样演绎呢一个 This is my song， 好轻飘飘 唱呢啲，佢话即刻会晕低，无论佢系边个都会可能会追到我，因为里边咧就真系好多好好简单嘅歌词，但系好多嘅人生哲理。其实世界都系好美丽嘅，啊，佢经常都会即系提到笑容啊，啊，人点解要吓？即系佢就系一生。其中一件最成功的事就是令到全世界人 都笑 都笑。讲少少日事俾你听下。 好， 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啦，唔系拍电影噶嘛，佢系超级科学家。 系 啊 ，Albert Einstein 写封信俾查理，爱因斯坦，当其时应该系个伟人嚟。 写信俾佢咩？ 啊， 写封 咁啊，写封信俾佢嘅话，喂，啊，查理啊，你嗰出电影《摩登时代》咧？世界上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懂， 嗯哼，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伟人，真的这么 说。 哇，那查理就回信，我更加佩服你，你的相对论，大家都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嗯， 你的相对论世界上没有人弄得懂，但是你已经成为一个伟人。 我好住喎，呢个 好住嘅，呢个系差你嚟噶嘛？佢唔会，佢讲啲嘢有深度兼幽默， 嗯， 兼有时代感， 真系好服佢吓， 系咪好服啊？即系呢个 信都咁 系啦，呢一个系查理卓连嘅名言之一，真系好嘢， 好嘢， 系真事嚟嘅。 嗯， 所以咧，头先佢讲话查理有只歌我好中意，又系好简单，但系好多名歌星都一定要翻唱，嗯，一定即系50年代嗰啲啊。全部唱晒，冇一个唔唱呢只歌。而家嘅爵士乐手都一定要唱， 嗯， 任何人都翻唱，太好啦！因为呢歌叫做《微笑》，头先讲到佢话个世界都充满咗笑容就好啦。 嗯， 呢只歌仲好，佢将微笑呢样嘢化为我哋好大嘅力量， 系啦， 去鼓励住自己。 我有时唔开心，我屋企都噏呢只歌， 系啊， 都自己 太好啦， 同自己唱嘅会。 Nat King Cole 当然最出名的版本是他， 嗯， 但是其实很多差不多所有的资深歌手都唱过，我们一起微笑好吗？ Smile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 see the sun.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May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If you just smile. You see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这个字要笑着来唱， 嗯， 就更加有感觉。继续 微笑。 虽然有些朋友说啊，听这个收音机呢，听了很多年，因为我觉得孤寂，其实未必的。即是有很多独居的朋友，香港都很多，尤其是这些年长的老友记， 嗯， 我知道你都很喜欢听这个节目。不紧要，如果你一个人，你不会孤寂，因为有我们，有些歌曲，有些靓歌在这里。这个歌就是讲一个独居的人， 嗯， 他玩着他一个人玩的pair牌，那种游戏是一个人玩的 solitaire。 Solitaire yourself, it's easy to pretend you never loved.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有110,000人参与，坐满6个足球场同至少一半草地范围。何俊仁朗读大会宣言，表示香港市民已坚定意志，每年呢一夜嘅集会，呼吁要继续肩负守护六四事件真相嘅责任。坚信香港以至内地曾经经历事件的人有共同记忆，拒绝遗忘。何俊仁表示，回归20周年，中共一直在香港打压民主人权，干预香港事务，将专政一套加诸香港，但希望港人坚持站在民主、人权、自由的最前线。天安门母亲的代表朝早在当局严密安排下到北京市郊万安宫墓拜祭，一共有7位家属到达墓园，包括张先宁和尤慧杰，另外2名的亲属就坐在轮椅。而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就没有到场，他们在原力的墓碑前读出悼词，要求真相、赔偿和问责。当局以墓园有名人坟墓进行维修为理由，不给外人进入。英国不够3个月内发生第3宗恐袭，增至7人死亡、48人受伤，3名凶徒被击毙，警方拘捕12人。首相文翠珊谴责恐怖分子袭击平民，会检讨反恐策略，强调星期四的大选将如期举行，拉票活动会在星期一恢复。文翠珊表示，过去对极端主义有太多容忍，恐怖主义正出现新趋势，将会同其他国家合作，防止网络世界成为恐怖分子的安全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一架客货车在伦敦桥和附近的博罗市集高速撞向人群，凶徒其后落车持刀施袭。菲律宾警方表示，导致30多人死亡的马尼拉云顶世界袭击并非恐怖袭击。负责人说，怀疑自杀身亡的独行枪手曾经在财政部工作，他已经结婚，有3名仔女，但因为好赌欠下相当于8万美元的债务。事发在星期五凌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这一宗袭击由他们策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先讲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嗰边咧多车咗啲啦，公主道过海而家嘅龙尾咧排到过去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系暂时正常。跟住咧，跟进翻一啲封路喺港岛区嗰边，喺维园嘅集会活动咧已经结束噶啦。咁现时除咗纪念佐治街一段仍然封闭之外啦，其余封路都系已经重开。咁另外咧，现时港铁铜锣湾 E 出口咧只系作入口使用。咁就系现时咧，除咗纪念佐治街一段仍然封闭之外，其余封路都系开翻噶啦。咁另外咧，港铁铜锣湾 E 出口咧而家只系作入口使用。跟住咧喺九龙区方面，受到路面维修影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以及系钦州街北行近住长沙环道嘅慢线咧，都系暂时封闭噶。驾车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如果你已经在今年二月为你的子女办好小一选校手续，你就要在6月3号或4号回去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领取小一注册证，到时请出示小一入学申请表或选择学校表格的家长副本做证明，还要记住在6月6号或7号去获派学位的学校为子女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姚宗颐教授是植根于香港的著名学者，研究成果涵盖经学、宗教学、地方史、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学等等。 由50年代开始，姚教授就对敦煌学深入研究，他主张学艺双葵，在推动敦煌学研究和文化保育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学艺双葵的意思呢，就是去做一个学文的学者，去研究一个专题的时候呢，其实他对个专题本身也都会有个投入，也都有个所谓对古人的一些创作啊，去一个体会，然后对自己的一个艺术水平的一个提升。在一个过程里面呢，他不是纯粹是模本去复制古人的一个画作，而是在古人的画作里面呢，去了解他们的一个当时的用物啊，他那个笔法啊，然后呢就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呢运用出来，同埋有发挥同埋创新。 唔该晒香港文化博物馆的林国辉馆长。 今次展览展出姚教授敦煌学的著作以及书画艺术作品， 其中有部分的展品就是姚教授研究敦煌学的著作、他的论文和书籍，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他的艺术作品，其中有60幅的一些书画作品在展览里面展出。我们就分开了几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关于他用敦煌笔意所作的一些绘画，有些是临摹敦煌壁画的一些作品。书法方面有些部分是去研究敦煌经卷的时候，一些写经体的一些书法上高去得到的启发，就去做那些书法作品。 由康文署、香港大学联合主办敦煌韵志姚宗颐教授之敦煌学术艺术展， 即日至到9月18号香港文化博物馆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跟住我哋下半部分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我哋好抒情嘅歌，真系好多首。抒情当中，我哋又感觉到一啲好 sophisticated 嘅感觉，即系中文咧好难译，好多念力喺度，好多人生嘅经历，好多 好多真系唱咗几十年歌先至会演绎到嗰种味道。多谢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啊 Sabrina， 你唔使客气，我多谢你请我上嚟唱歌。 因为我哋今晚有个好叻嘅 pro 同我哋， 唔好咁讲， 好亲切、好真挚地演绎。我怀疑啫吓嗱，我怀疑，或者我可能即系觉得可能。因为 Sabrina 唱咗咁多年歌啦，喺一啲即系公众地方，喺 stick house、喺酒店、喺吧房，咁啊无数咁多客人听过，你每晚都可能唱。咁但系咧， 六晚啦，都 系啦， 六晚。 如果头先我听你唱咧，我又觉得你今日唔系开工噶嘛，所以咧有个感觉系， 你知唔知我晚晚唱歌咧，我唔系开工噶，我真系中意唱， 系中意唱，但系系咪难？即系365日，就算你唔系唱晒日日啦。都唱系啦， 唱六 晚都唱成300多日嘅嘛。咁会唔会有啲，即系好似我今日咁，我好想唱，我好有心，突然间沙晒，突然间唱唔到，突然间病咗。 嗰个心情系好难受噶，好猛 嘅， 因为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但 系 要 系啦，譬如高音啊，或者你嗰啲假声、轻声嗰啲，哇，出唔到。 如果我系一个职业足球员都还好，可以换人。其实都系个心情 都 系， 我都会揾提供噶， 系嘛？ 系啊，如果真系个声真系唱唔到咧， 但系我唔需要，因为我大家容许 我 讲说话，讲说话咧就即系净系讲说话啫。唱歌我哋揾 Sabrina 同埋 Vince， 咁你都好似开咗声啦， 哇，都好差，一阵间试下，因为头先讲都讲唔到嘢，争啲，而家好啲， 嗯， 有只歌咧叫做 In My Life， 喺你嘅歌唱生涯里边。 嗯， 呢只歌可唔可以演绎到？ 系 Beatles 嘅歌曲啦，《In My Life》。咁留意一下里边啲歌词。 系啊， 我都几感触嘅唱呢首歌，因为有啲好朋友离开咗我啦。 系啊，呢只歌。 我妈妈上个月又离开咗我啦。咁编咗里边啲歌词咧，就好即系写得好 touching。 最主要都系真系写离开佢嘅， 系啊， 即系惦念嘅人啦。 世事变幻如常啊，咁即系 系啦。 大家的友情或者親情都是存在的。 我即係聽過很多不同的版本，因為當然 Beatles 原唱。我以前小時候喜歡聽 Jose Feliciano 彈著他那個拉丁吉他去唱這隻他很獨特的《In My Life》，真的很精彩，令到我很留意這隻歌。再者呢，再感動一次呢，就是 James Taylor 在幾年前的奧斯卡頒獎典禮那裡。就是讲每年在电影圈离开了的人， 又拍回那些 明星，拍回明星 那些 相片，明星啊，幕后人员啊，几时几时离开，他是做什么岗位啊，那他就插着个木吉他，就唱 In My Life。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living. In my life, I've loved them all. But of all these friends and lovers, there is no one compares with you.And these memories lose their meaning when I think of love as something new. Though I know I'll never ever lose affection for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ent before. I know I'll often stop and think about 叫做 In My Life， 记住呢首歌 ，Beatles 嘅名作。但系而家亦都好似好多其他 Beatles 作品一样，已经遍地开花， 好多改编， 好多改编唔出奇啫，仲要好多好独特嘅版本，系将呢只歌嘅生命力，真系 In My Life， 将佢发展到咧，真系无远弗届。即系头先我都讲啦，即系几十年前 Jose Feliciano 都弹住个吉他啦，都系将佢唱到出神入化。 嗯，我翻去搵下呢个 version 听。 啊，佢你知咧，佢永远都有一段嗰啲拉丁吉他，佢自创噶， 好有味道啊！ 好有味道嘅啊！当然，我哋今日咧，我哋都会将味道呢两个字用靓歌去演绎。除咗英文歌，你都会偶遇到好多中文歌。 嗯， 其实咧有咩心情啊？譬如你。自细你系中国人嚟噶嘛？ 系， 但系以前开始学唱歌、听歌都系英文歌当道啦， 大部分 系啦。所以你入行做职业歌手，全唱 都系 英 文歌为主。 系，咁几时开始对于唱中文有兴趣？ 因为其实好多客会点唱啦，咁、有时觉得啊，成日都唔唱好似唔系几好啊。 OK， 咁我学几首， 几首 学下，我又觉得有啲歌好听噶，我自己中意有啲广东歌。啲字又写得靓啊，又好有意境啊，嗰啲我就好中意。 呢个系当然嘅， 嗯， 但系我嘅睇法咧，我亦都经历过，即系我都系咁嘅，我先唱英文，甚至系民歌， 嗯， 咁咧，我觉得好多嘅中文歌咧写得好漂亮，但系一般咧个做法，甚至原装咧，佢都会系跟住嗰个好正确、好正版嗰个调子嘅拍子去唱， 嗯。 因为中文歌是这样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你写个谱都是这样的，它对到正晒的，是不是？英文歌有时候有些很多音的字， 你可以走前走后， 走前走后啦， 你可以 beautiful 咁有三个音的、 嗯、 美丽就是等等，美丽就是美丽，得、 嗯、 两个音的，你要对正它、 嗯、 所以一般都会觉得我都是照正地唱，以前我们的前辈唱国语歌时代曲全部都要这样，但是我们唱英文歌出身的人呢就会开始曳曳了， 所以我觉得唱中文歌难啲啊！ 系啊，但系我就最中意将唱英文歌嘅方法借用一下啦。我哋始终都唱咗几 少都会摆咗少少落去噶喎。 唔系唔多唔少，系好多。 系咪啊？我自己 我有摆好多嘅。咁所以我哋就用英文歌嘅唱法睇下，偶遇到呢只歌曲会变成点？ 好啊，试下。 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 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 最尾嗰只歌叫做《偶遇》， 嗯，好好玩。 系啊，虽然睇下 Sabrina 嚟咗好多次，但系 我第一次唱， 九成系啦，九成嘅时间都系唱英文歌啦，中文歌已经少唱，女嘢歌我未听过添。 我以后会唱多啲。 系啊，因为头先会唔会用嗰种即系你惯常嗰种唱英文歌嘅方法，好自由版嘅，系咪啊？ 嗯， 唱惯咗真系好抒情嘅，好舒服。其实中文歌其实可以咁唱。 其实我唔知道我唱乜噶，我即系 好自然咯，所以好自然啦，唔需要谂我哋用咩方式、咩方法。 系我感觉到呢只歌系想咁唱就 系 咁。 系啊，冇错，呢个就系 即系冇度过。 你有练力噶嘛？所以就你根本唔会系啊。如果你一个新人咧，一定可能你教个学生都会系咁啊。佢会一板一眼，佢好惊甩，佢好惊走音，佢好惊错拍， 好正规咯， 系啦，冇 错 啦，系啦。你有咁多学生，你就但系你唱嘅时候根本唔需要谂呢样嘢。 不过初拍佢都要系正规啲嘅， 冇错，冇错，冇错， 即系唔可以话好似我哋咁， 即系一 画画 唔能够画毕加索嗰啲咯，一样。咁头先我一路咧，用个心一路跟住你唱， 系咩？ 少少忍唔住，我又想做一个 会噶会噶，尤其是自己把声冇咁好嘅时候，想唱 一个另类嘅印记。 嗯， 我从来冇试过讲嘢都讲唔到去做节目。 嗯， 我想唱一只咁样沙声咁嘅状态，唱一首歌。 好， 等第日后都记得。好唔好啦？ 好啊， 好。我拣呢一只咧，可以好轻声。我个 都会好听。 我个心咧就系月亮好圆嘅。 嗯。 但系出嚟嘅声音唔好介意，得翻一半，月半弯。 好。 月半弯，夜雨深宵，晚风轻飘，一张俏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难以安心。于今晚，让我靠着你的臂囊，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若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一个人总是要自己去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我们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思想去忘记的人同事，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已成过去。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深宵十二至二， 诗芬、严琼、林哥有情人。 喂， 而家收铺翻嚟啦， 屋企出面安装咗个招牌啊，光层层点瞓、啊？ 咦，我哋铺头都系咁添，一于签署户外灯光约章，唔好影响到大家。 是不是在夜晚11点或12点到第二朝7点熄了装饰、宣传或者广告灯光啊？ 是啊，减少光滋扰，仲可以悭电悭钱，大家就有觉好瞓啊！上环境局网页睇下啦。 我哋是香港消防单车队，香港有你， 视障人士都可以踩单车。 有啲视障人士玩完之后咧，话好多谢你，我上一次踩咧已经系20几年前啦。唔系你哋有呢活动，佢都冇谂过会可以有机会吹风啊。对我哋好简单一个活动咧，但系对其他视障人士嚟讲，佢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咯。 逢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香港有你 ，Made in Hong Kong。 欣赏我的香港。 静听夜空小雨的落寞诉出冷清啊，失眠令我内心不禁回忆，黄叶已铺遍路旁边，夜雨像跟你泪流遍，激动啊，讨厌这夜失眠，无端忆记苦痛又一次，痛恨那日竟然冰淡说出痴心言重义，你没再到痴缠，情深粉碎，落寞愿飘去，悔恨已是太迟，朝夕痛心追悼爱失去。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头先失眠啊，如果你失眠就啱啦，因为暂时我哋都未完，我哋还有一个小时。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今日我哋有个特别嘉宾系 Sabrina， 系 有冇失眠嘅习惯咧？嗬， 冇噶， 冇噶，因为 瞓得好好噶， 因为唱完一大轮歌先瞓啊嘛， 系 真系嘅。我啱啱唔知边个俾我啲资料，你知啦，我哋网上好多资料，好多好朋友会话俾你听啦。原来咧，即系原来好似嗰啲科学家或者啲医学家一路咁加加埋埋嗰啲信息咧，嗰啲资料咧，就分析咗咧，原来令人最快乐嘅十种方法， 其中一种系嘛，唱歌。 其中一种一定系唱歌。 嗯， 你知唔知排第几？排第一 三甲，我排第一，哇， 系真嘅。不过呢个统计当然咧，唔知道加咗几多种资料啦。 嗯， 就算冇第一都第二都 好好啊。 总之都系 名列前茅，唱歌真系好好，有少少好似气功咁。 直情系啊，佢解释咗嘅，即系佢唔系话就咁样好开心咁啊，唔系净系开心嘅，有生理嘅，有心理嘅。有譬如话唱歌会输出一啲 enzymes 啊，有好多样嘢会令到你咧，即系身心都舒畅。 同埋我哋嘅 breathing 咧 ，in and out，in and out 咁。 系啦，嗰个你头先讲系啦，嗰个呼吸咧，其实系运动好重要嘅运动系一种啊。咁啊，所以唱歌 第一名。 我哋今晚唱完就瞓觉好觉啦，唔会再失眠。睇戏咯， 好啊。 不过呢 睇咩戏啊？ 睇一出怀旧电影，我哋都未出世。咁出电影叫《北非谍影》啊，阿乔即刻打喊咯。知唔知《北非谍影》谍影系咩戏啊？有冇听过呢出电影嘅名先？ 我听 过，个名就听得到啦。不过讲咩我就唔系好清楚。 咁咪讲喺北非嘅一啲间谍嘅影子咯。唔系真系 长嘅呢套戏好似 系长长地嘅啊，堪富利布加。咁我睇过几次。 几多年代？咩年代？ 五零年代啦，唔系六，应该好似系五行几年嘅。五几年定六几年啊？五六年、五六十年代咧，总之超级出名，即系超级经典嘅。咁但系再经典嘅咧，就系佢有首主题曲噶嘛。咁但系大家啦，好多人都误会咗一啲新听英文歌，尤其是即系中国大陆好多音乐嘅朋友都误会咗，将佢列晒表咁样咧，认为《北非谍影》嘅主题曲咧就系我哋应该一定要听嘅主题曲。咁佢列咗呢只叫做《Casablanca》。咁其实搞错咗，好简单嘅，逢京当马良啦，咩意思呢？即系因为嗰出电影就叫 Casablanca，而呢只歌又叫 Casablanca， 但系偏偏咧嗰出电影里边嗰只主题歌咧叫做 As Time Goes By。Casablanca 咩意思？点解会改咗呢咁嘅名咧？又唔系撞到嘅，而系呢只歌咧就 讲睇完呢套戏， 系啦，佢系拍拖啊，佢追女仔啊，就同呢个女主角咧就一齐去睇 Casablanca， 坐个开篷车， 佢开篷车喺嗰啲叫做。系啦，嗰啲叫做喺室外嘅睇电影啊，有冇睇过啊？香港做过一次噶，香港做过一次噶，喺西九龙嗰度，嗰个空地上边咧有人搞过 的，揸车去睇噶嘛， 揸车去睇嘅，整个好大嘅银幕喺个空地上边， 咁啊唔落车，直接喺 唔使落车噶，系啊，咁你有私人空间咯，私人嘅情侣相助嘅正式。喺你 自己 架车 位去喎，直头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就要搞低少少玻璃嘅，如果唔系你焗死，唔准开冷气。咁但系外国好兴嘅，因为地方多啊嘛，咁同埋个个都揸车啊嘛，咁啊唔需要话咩买张飞入去咁，佢哋都有咁，但系呢一种咧，即系真系好得意。 嗯 咁样睇，佢就睇咗一出 Casablanca， 就渐生情操啦，梗系爱情故事就系由呢一只 Casablanca 继续落去。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Back row at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s. Popcorns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near the paddle fans in Rick'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ots. My rock and moon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in the movies of my old Chevrolet.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as time goes by.Story will never be seen on the big white silver screen. screen, but it hurt just as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you go. 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Casablanca 呢一隻歌呢、這個版本 Casablanca 原本是 Bernie Higgins、當初出的時候都覺得咦得意喎，隻歌會睇戲、 嗯、 即等於如果你做隻中文歌話、哎、我嗰日同佢睇周星馳嘅咩戲呢，就同你代入外行咁樣呢歌詞咁咪係呀，可以㗎，其實真係現好現實㗎嘛， 寫得好現實㗎， 寫得好現實㗎嘛， 買炮谷 呀，係啦，超係嗰啲好好典型嗰啲懷舊嗰啲寫懷舊嘅，而家嗰啲我懷疑佢哋都唔會去睇 Casablanca， 唔會睇北非碟影。而家嘅後生女後生仔冇可能嘅、嗯。其實呢啲嘢歌出嘅時候都已經應該都係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九十年代頭㗎啦。咁所以 好流行， 好流行，好即係得意㗎嘛，好浪漫㗎嘛。咁但係嗰出原裝嗰出戲咧就真係哇超級巨砌嚟啊！北非碟影。咁其實講起以即係。整红咗好多好多嘢嘅，譬如主角啦，电影里面嘅主题曲咧嘅《Time Goes By》啦，又有个黑人个钢琴手喺度弹嘅，佢都冇乜点唱嘅，总系弹咗噔噔噔，阿 Vince 弹嚟听下，《Time Goes By》，大家有个印象。A kiss is still a kis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 sigh, it's still a sigh。哇！一唱就知噶啦呢只，梗有啦，不如而家唱咯，好唔好啊？唔好錯過呢啲突發嘅情懷啊嘛。咁歌詞咧，我哋都可以即刻揾嘅。我平時就好叻嘅，你中意咩 key 咧，就用眼神話俾佢聽就得噶啦。向上望就高啲，向下望就低啲。你彈住前奏先啦，平時好嘛？叫做坎富利哥波曼，坎富利加堡 ，sorry， 啊，嗰个女主角先叫做波曼，英格列波曼 ，Ingrid Bergman， 译得好好， 好靓噶，呢 中文译 得系啊。咁啊，当其时咧就系、是、，sorry， 我讲错咗，唔系五十年代，系四十年代， 哇， 系四几年噶，即系初初上映嘅时候啊，咁啊。当然啦，呢一出戏咧都好有桥段啦，睇翻系值得嘅，同埋可以去到呢个 Rick's Cafe 嗰度咧，凭吊一下。 先嗰个嗰时有 就系啦，佢就成日喺个 Rick's Cafe 嗰度出现嘅，嗰度咧就系发生呢个故事嘅主要嘅地方。所有嗰啲吓德军啊吓、啊、本身嘅南非嘅官员啊，同埋佢呢啲美国嘅间谍啊，都喺嗰度出入，故事就发生喺嗰度。好啦，而家钢琴手咧就系 Vince 喺个 Rick's Cafe 嗰度奏起呢一只 As Time Goes By。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 sign is just a sign.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Lovers rue, they still say I love you. On that you can rely. No matter what the future brings, as time goes by. Moonlight and love songs, never out of date. Hearts full of passion, jealousy and hate. Woman, it's man, a man must have his mate that no one can deny. 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 A fight for love and glory, a case of do or die. The world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as time goes by. And love songs, never out of date. Hearts full of passion, jealousy and hate. Woman, it's man, and man must have his mate that no one can deny. 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 A fight for love and glory, a case of do or die. The world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as time. Thank you 啊！ 突然間要唱啦， 但係呢啲對你嚟講， 呢啲即興好好玩， 真係手到拿來。因為呢一種 mood 咧，係呢一類嘅歌手好似你咁，先至可以演繹得淋漓盡致。 哦，多謝。 好似就喺當年嘅 Rick's Cafe 裏邊啊，唱出嚟俾一啲穿曬西裝啊，衣冠楚楚，然後揸杯香檳果艇咧啊。嗰啲戏真系咁嘅，喺嗰度出入嗰啲咧，全部都系大。 因 为 佢哋去翻 Rick's Cafe 嗰度咧，嗌嗰个琴手好似叫做 Sam 点 样？阿 Sam 啊 ，Play It Again 咁。 Yeah， 叫阿 Sam 啊嘛，个黑人琴手叫阿 Sam。讲起阿 Sam 嗰个故事都得意。咁即系如果照计啦，你又攞金像奖又成。咁如果你又讲喂，原创电影歌曲应该系佢啦，系咪？咁佢就当年咧就喺电影嗰度就唱咗几句啦。咁但系咧。佢有冇灌唱片呢？有灌㗎噃、哦。 真㗎。 但係佢真係有灌唱片嘅。係啦咁真係去灌另外一個版本當唱片咁出咁實得啦出戲咁犀利。點知呢就唔知點解神推鬼拱呢就啲唱片公司嗰啲關係啊定係唔知啲版權嗰啲咁嘢都搞到就冇推出到。 嗯。 咁於是乎呢就大家就冇咗呢個真正嘅唱片版。咁到咗後來咧，就話喺無數咁多歌手一湧而上，就灌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啦。 咁所以都唔紧要嘅，一只经典嘅歌，唱得好就得噶啦，边个唱冇乜所谓。跟住落嚟啊，天使， 系 今晚辛苦你，你左手右手都好忙，因为弹琴啦，一定要左右手啦，左脚右脚都要忙噶，因为唔系揸车，要揿一 pedal。想你横掂都系啦，你个嘴巴都不如唱埋歌啦。 好啊，咁就拣首左右手。 系啦，呢只你唱可能仲忙过张国荣。你嘅左右手。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抹起你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想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在枕边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掉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一双手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同样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在枕边消瘦。想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掉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手的手扣，有爱难得。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掉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由晚上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在维园举行的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表示有110,000人参与，是自2008年以来人数最少的一次。警方就表示最高峰时有18,000人。何俊仁诵读大会宣言，表示香港市民已坚定意志每年这一晚集会，呼吁要继续肩负守护六四事件真相的责任，坚信香港以至内地曾经历事件的人有共同记忆，拒绝遗忘。何俊仁表示，回归20周年，中共一直在港打压民主人权，干预香港事务，将专政一套交诸香港，但希望港人坚持站在民主、人权、自由的最前线。天安门母亲的代表朝早在当局严密安排下到北京市郊万安公墓拜祭，一共有7位家属到达墓园，包括张先龄和尤惠杰，另外有2位亲属坐在轮椅，而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就没有到场。他们在原力的墓碑前读出悼词，要求真相、赔偿和问责。当局以墓园有名人坟墓进行维修为理由，不给外人进入。一班由荷兰抵港的客机遇上气流，机上面9个人受伤，伤者分别送去3间医院治理，其中一个人仍然在仁济医院留医，情况稳定。事发是朝早，涉事航班是荷兰航空 KL887， 由阿姆斯特丹飞去香港。有乘客说，事发在抵港前大约半个钟，当时机师正在广播，客机突然急坠3-4秒，好像玩跳楼机。他旁边的男乘客没有带安全带，被抛上机顶，但伤势不算严重。英国伦敦恐袭造成7死48伤，3个凶徒被击毙。警方在伦敦东部郊区搜查一座怀疑属于其中一个凶徒物业，拘捕至少12人。首相文翠珊表示，恐怖主义出现新趋势，会检讨反恐策略，又说星期四的大选将如期举行，拉票活动星期一会恢复。法国证实有4个公民受伤，总统马克龙说法国人民会站在英国一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witter 表示会向英方提供一切协助，又借机强调有必要对以穆斯林为主的6国实施旅游禁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Erica， 雨季嚟啦，你觉得你系一把咩遮啊？ 我觉得我系薄咩遮。 点解咧？ 啲人成日都话你练到咁大只，有时候着背心，你薄咩遮？ 想知 Eric 博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天怡播成 Give me five。 今年的选民登记资料已经更新，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 www.voterinfo.gov.hk 查阅自己的登记资料。如有疑问，请在6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如果你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提示你已经被纳入取消登记名单，记得在限期前回复，才可以继续做选民。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 周正选， 使唔使咁难啊？ 告别要潇潇洒洒，不必常回头吧，星光之中你化作最闪的星，圆挂来日伴在天边，重遇吧，何时青春火花烧光了傲慢吧，胜负胜败算吧，尚有种活着无价，若不甘

情半分沙远去，一切又从头面对。爱若是如梦中变破碎，继续不惜地求取。 Don't lose your way with each passing day. You've come so far, don't throw it away. Live believing, dreams are for waving, wonders are waiting to start. Live your story, faith, hope and glory, hold to the truth in your heart. If we hold on together, I know our dreams will never die. Dreams see us through to forever, where clouds roll by. Souls in the wind must learn how to bend, seek out a star, hold on till the end. Valley, mountain, there is a fountain, washes our tears away. Words are swaying, someone is praying, please let us come home to stay. If we hold on together, I know our dreams will never die. Dreams see us through to forever. Before time， 小脚板走天涯。 哇 ！If we hold on together，If we hold on together， 超级中意嘅一首歌， 好好听。 If we hold on together， 跟住落嚟，我哋已经将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带入尾声啦 ，Sabrina。 咁快嘅？ 系啊，虽然嗰把声咧，今日真系 啱啱开咗声啫， 失礼人，我都冇开声，我一讲嘢都系咁。不过好开心可以一路坐喺侧边，一路欣赏住你嘅歌声。 我都开心有你坐喺度侧边听。 仲有好多嗰啲我哋好想听，好似头先呢啲啦，好少听到嘅， 好少噶， 真系好少。 我都好耐冇唱， 好奇怪你突然间拣。 因为头先 Vince 话好中呢首歌，你又话好中呢首歌， 好中意嘅我系。 咁我其实我已经好耐冇唱。 Diana Ross 嘅 系啊系啊，好听。 By the way。你真係有佢啲风范。 唔係关系。我好开心 真 係咁讲。 我突然间諗起 Sabrina 似边个呢諗咗好耐。係。Yes, Diana。 我好开心 的。哇。Okay。 我偶像嚟。 进入嘅尾声嘅时候呢我哋当然都会用一啲最好嘅歌声。 放喺最尾。 送俾大家。节目嘅尾声嘅时候有一隻歌呢叫做。 Save the best for last。 最后我们留到最好的在最后。多谢 Vinci， 多谢 Q and Sabrina。 Sometimes the snow comes down in June, Sometimes the sun goes round the moon, I see the passion in your eyes, Sometimes it's all a big surprise, Cause there was a time when all I did was wish you'd tell me this is love, is not the way I hope or how I planned, but somehow it's enough, and now we're standing face to face. Isn't this world a crazy place? Just when I thought our chance had passed, you go and say the best for last. All of the night you came to me, when some city girl has set you free, you wondered how you make it through. I wonder what's wrong with you. Cause how could you give your love to someone else and share your dreams with me? Sometimes the very thing you're looking for is the one thing you can't see. Standing face to face, isn't this world a crazy place? Just when I thought our chance had passed, you go and save the best for last. Sometimes the snow comes down in June, Sometimes the sun goes round the moon, Just when I thought our chance had passed, You go and save the best for last. You went and saved Good night.